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冲辉。辛苦了一天之后呢，听到了这么甜美的歌呢，真的是会全身放松了，是吧？那王心凌呢，真的是那种一直感觉是少女的人啊。那时间呢，在她的身上呢，好像失去了痕迹一样，还是那么的可爱俏皮，一样会把这种快乐和轻松呢，带到每个人的身边。好啦，舒一口气吧，继续我们的能量音乐。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袁娅维携手宋念宇深情献声的电视剧《我和两个他》的主题歌《We Are My Only One》。那两位实力唱作人呢，首度合作，默契甜蜜的恋曲，融化成每一颗青春萌动的少男少女之心。那在这个夏天呢，在袁娅维和小雨的情绪饱满又浪漫的声音当中呢，回味一下与他的那个每一个粉红色的瞬间吧。 两个他。让我可以看到两个他，他该为谁停留？心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犹豫很久，想要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天每一夜莫名失落，找不到理由，心中无法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视而不见，可是你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我的梦因为有了你才特别，每一个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如何才能否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悲伤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在缠缠绵绵的雨天，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和你最爱的甜品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 两个他 这样离我越来越遥远，我会一直一直 直都在这里等你。 来自袁娅维和宋念宇带过我们的 We Are My Only One 这样一首歌曲呢，听过之后会让我们觉得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呢，如果爱能够帮你把这些疲劳、这些忧虑啊、这些浮躁的东西都能够慢慢放下的话呢，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一种爱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东西啊。所以说呢，如果爱就好好的狠狠的去爱吧。那不管是爱情的爱、亲情的爱还是友情的爱、自己的爱，不过呢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有一些心里话呢很难跟对方讲啊，那就不妨呢也通过一首歌呢来告诉对方啊。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林依晨的《翅膀》，送给大家。 你终于勇敢牵起我的手，你说你爱了我好久好久。 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说世界呢有的时候像迷宫一样，但是呢我们总会找到出口，会有发光发亮的那个小小的标点，它会提醒你往哪里走。那我想那就是爱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能够让你知道自己有力量可以继续前行。所以呢，下面下一首歌曲呢，眼神总会认得，不要害怕别人的眼神，也不要害怕别人的嘲笑，就算是面前有千万的阻拦，我们也不会投降，即使困难重重，也总会有人记得你勇敢的时候熠熠生辉的光芒。 世界变了，到底为什么？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每个人都会有过去，好的坏的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啊，这样呢才能够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生而为人本应善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有你的伤心，你有你的快乐，感情好与坏都应在乎珍重。担心的时候呢，快乐和不担心的时候的快乐是不一样的。那有了宝宝的快乐呢，也真的是苦中作乐了。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会很不适应，但是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孩子带给你的那份快乐跟你的辛苦对比起来的话呢，那真的是没什么。所以呢，好好的享受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光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方大同推出的新歌《云南里》，顾名思义，歌曲确实跟云南有关。这是方大同在云南旅行时有感而发创作的单曲。他把世界比喻成花园，在花园里，他遇见了天南海北、形形色色的人。大家的文化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在为生活奔波打拼。忙碌之余，别忘了给自己放个假，去云南旅行，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方大同《云南里》。 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 It's not everything，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为生活打拼呀，总要有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都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苹果里的花好美，Oh yeah，夜晚超马古道的日落，回味一杯茉莉，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就从一个梦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哇，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呢，不要把自己想得有多么的强悍，也不要把对方想得过于的懦弱哈。感情的世界里呢，其实都是差不多才会走到一起的，所以呢，我们一起修炼，一起让这份爱更加的圆润。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薛之谦和黄龄带过我们的《来日方长》啊，磁性又空灵啊，这四个字呢，好像真的是意味深长，同时呢，也好像是欲言又止啊。那就来日方长，未来可期吧。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有些事情呢，不能够暂时给出答案，那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等待岁月或者是时间来给出答案呢？嗯，那就像这首歌里唱到，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急，长长的路要慢慢的走，你明白了吗？好，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可以全程大合唱的歌曲，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所以呢，如果你会唱的话呢，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那明天呢，依然是一个工作日，晚上呢不要太熬夜哦，给自己一个好的睡眠的状态，然后明天才可以让自己充满能量的继续加油喽。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喽。 想为你做件事